以撒忆亚先知书第十七章，有关大马士革的神谕。看，大马士革不再成为城市，将变为一堆废墟，它的城邑将永被遗弃，成为羊群的牧场，他们掩卧在那里，无人惊扰。厄弗拉因的堡垒将被撤除，大马士革的主权将要消失，阿兰的移民将如以色列子民的光荣。万军上主的断语。到那天，雅各伯的光荣必要衰落，他肥满的身躯必要消瘦，将如收割的人，一手在抱麦秆，一手在割麦穗，又如人摘取葡萄，或在勒法因山谷采打橄榄树，上面总有些残粒剩下，或两三粒留在树梢，或四五根留在果树的枝梢上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的断语。到那天，人必仰望自己的造主，眼睛必要注视以色列的圣者，再不愿观看他亲手所造的祭坛，也不再顾盼他手指所制的阿舍纳和太阳柱。到那天，你的坚城将如西威人和阿摩黎人在以色列子民前所放弃的地域，成为一片荒野，因为你忘却了拯救你的天主，不怀念做你避难所的磐石。为此，你虽栽种阿多尼花木，种植异乡的枝条，你纵然在一日之间使你所栽种的生长，清晨使你所种植的开花，但是收获却消失在患难和绝望痛苦的日子中。静听，许多民族在喧嚷，喧嚷得有如海啸，好多百姓在咆哮，咆哮得有如汪洋的怒嚎。然而上主一斥责，他必飘逸远逃，有如为飓风卷去山上的河阶，有如旋风前的继续，晚间尽是恐怖，天还未亮已无踪影。这是掠夺我们者的份子，抢劫我们者的命运。